info@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孔莹，今年22岁。我的愿望是给我男人生一个孩子。今天我跟他走在街上的时候，看到一家三口，看到好多可爱的宝宝。我想，如果我们有一个宝宝的话，会比他们的宝宝更加可爱，然后呢，我们两个会更加幸福，更加甜蜜。他有一个优秀的我，我有一个优秀的他。我如果说我们俩彼此有一个孩子的话，然后我就会有两个优秀的他，他就会有双倍优秀的我。这样的话，我们的家庭会更完美，更完整。如果说我还能为他做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会是我做过最伟大的事情。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整个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最美。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笑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哗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整个时候有个人。哗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如果你想在网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没错，首先呢还是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甜甜， 化妆师甜甜老师，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化妆师甜甜。 嗯，好的，那今天甜甜老师呢也是将教我们冬季的底妆如何不起皮的秘诀啊。 哇， 而且 这个是不是女生真的会被困扰的？ 而且教我们这个冬季如何化妆，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期待。那首先呢，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么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你猜猜是什么呀？ 我怎么能猜得到？ 我跟你说，这个你肯定非常感兴趣。 好啊，什么内容？ 关于瘦脸的。 今天上节目之前，一梦突然小声问我说：“你是不是脸又大了？” 不是，我说天一，你是不是又胖了？我说这脸怎么那肉滋楞着呢？ 东北话滋楞就是脸都已经胖到没有边界的意思了。 就横 着，我觉得还好吧。我今天还戴着帽子稍微遮一下，你还觉得我脸大吗？今天 天一这个脸肉乎乎的，很可爱哦。不过我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瘦脸操？甜甜老师有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瘦脸操，你做瘦脸操。知道吗？ 对对对， 知道 知道啊。 你知道吗？ 你要教我怎么做吗？ 不， 现场看有没有效果。 我问你，这个瘦脸操真的可以瘦脸吗？ 哎，我以前看到一个明星佟大为啊，他在某访谈节目中提到过，他觉得自己的脸啊，在某个阶段就是变大了，他就每天就用拳头这样顶自己的脸，就把肉往上顶啊顶啊顶。他说现在感觉这脸这部分的肉就好像更往上走，脸更小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如果明星都这么做的话，理论上这个瘦脸操应该是有一定功效的啊。 嗯，其实这个瘦脸操呢，就是在视觉上面是可以让你感觉到瘦了的这个功效，但其实它只是促进了水的代谢而已， 就把水挤跑了。 没错，因为如果你这个脸本身就大，或者是本身就是这个脂肪会很多的话，它不会起到一个这样的真的瘦脸的作用。 明白了，想瘦的话，要么就是减肥去吧。像我这种纯是脂肪的脸可以减掉的，我相信未来可以。 是的，没错。所以这个瘦脸操呢，只是促进了一个水的代谢的过程。那么脂肪的增加与减少呢，都没有那么的快。所以声称就是在短时间内可以迅速的瘦脸，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有很多就是身体含水量比较多的这样的人群来说的话，水代谢对很适合这样子短时间内，而且你每天都是需要坚持下来才可以。 哦，就我只做一次基本没什么效果。 没错，是的。好的，那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呢，就是如果你扎马尾会造成发际线后移吗？ 哎呀，我是从来没扎过马尾了，头发长度不够。哎，我看甜甜老师头发也很长、啊、 长发 你也扎过马尾？ 对，扎马尾的。 你有这个担心吗？还是这个是不是真的会这样？ 会的，我听说是有这样的问题。 是有这样的， 对对对， 就头发们都往后拽似的。 对，你如果扎太紧的话，就会往后移的是发际线、是这样的。 好，其实这个答案呢是有可能的，如果你经常扎马尾的话，而且你扎的就是那个皮筋会扎得非常紧的话，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这个就叫做牵引性脱发， 就是往后拽的呗，把头拽脱发了。 对对对， 就这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对头发施加拉力而逐渐导致头发脱落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解决的方法呢，就是扎马尾的时候尽量不要把头发拉得太紧。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减少这么做的频率，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你经常披着头发也是好的， 就像我们的一梦和我们甜甜老师把头发披着， 对对， 这样发际线就不会往后移了。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上了年龄之后，这个发际线也会后移， 所以就不要上了年纪还扎大马尾，紧紧的马尾。 没有没有，而且就是有的女生在生完孩子之后， 哦，产后脱发， 没错，她也会就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还有一个呀，就是第三条的这个资讯，我相信大家现在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同时对大家也是非常的实用的。 是跟冬天有关吗？ 当然跟冬天有关啦。 什么内容？ 好，你就是我们冬天就穿这个秋季呀，还有这个冬季的衣服的时候，我们头发会起静电。 哦，就头发因为是那种棉质，不叫棉质，带着那种纤维的，一擦起电之后，头发就会飘 起来，尤其是长发的女生会特别的困扰。 尤其穿脱那种毛衣啊，带着纤维的那种毛衣。 没错，今天呢就教大家几个小窍门。 可以怎么样？就头发不飞是吗？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被打到静电的时候，先用钥匙或者是其他金属去接触。对，需要你的手去抓住金属的一部分，所以建议大家使用这个金属没有塑料的这个柄的钥匙会比较方便一点。 对，其实好像像我们这份工作也是需要大家要注意一下静电的哈。好像我们只要进到直播间都要先摸一下铁，把这个静电先导出去。 是的，是的， 其实一样的原理啊。 对，那么这个缺点呢，就是你也要记得，就是你每天这个随身都要揣着一个钥匙。 哎、哦，是不是开车的时候他们也会有这种习惯哈？先摸一下车门把手什么，先把身上静电导出去。 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你要穿纯棉的衣服最好，少穿一些就是 化纤的 材质的。 对，就减少静电的产生。哎，小的时候记得那个一脱毛衣啊，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时候那个毛衣就是自己织的嘛，里面含什么也不知道。一关灯脱毛衣的时候，你就像噼噼啪啪的，就是身上都开始亮。 对， 会有这样的情况。 有这样的情况。还有第三种方法呢，如果你家里温度可以的话呢。你可以就是赤脚在地上走， 哦， 也会防止静电， 把电导到地上。 但是这个缺点就是有很多的家里温度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所以 或者说不是地暖的房间，还是不要建议大家 可能会 赤脚在地上走，这有点凉。 是的，希望这几种方法呢可以对你日常生活中有所帮助。 嗯嗯， 好的，这就是女神麻辣烫的所有内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 女神 化 妆间。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您也可以在网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只要您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九八二，我再说一遍，活力九八二，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发送问题与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还是在我们这个化妆间开始之前呢，还是掌声有请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甜甜老师。 欢迎甜甜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 好，那甜甜老师呢，就是这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教我们冬季这个底妆如何在你上完之后不起皮呢？对，也是教我们冬季要如何化妆。 对， 其实我今天在见到就是天一还有我们的甜甜老师的时候，我说你们知道吗，今天我上妆的时候我说咱们前几期的节目啊一直在说这个如何在冬季护理我们的肌肤。 对， 但其实我最近护理的还是挺频繁的。 你就怎么护理平常？ 我甚至现在一天都会敷两个面膜。 嗯， 而且我现在很想买一个蒸脸机。 你觉得脸太缺水了，要蒸一蒸？ 太缺水了，就是，而且我不擦的时候，就是不擦妆的时候，就不上妆的时候，完全就是我有时候笑一笑，我都觉得这个脸很疼。 笑一笑都脸很疼， 就是一绷紧嘛，然后因为干嘛缺水，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干性的肌肤，然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一天敷两片面膜都不管用，而且今天我化妆的时候很恶心的一点就是我在一铺粉的时候，就是铺我的粉底的时候起皮，而且一滑下来那皮都是小碎碎的那种形状，你知道吗？就是很恶心 啊。那我们得问问我们的化妆师甜甜老师，就是我们在冬天啊，皮肤的确会出现像跟一梦所说的皮肤比较干起皮， 对对对， 甚至还有开裂的这种情况哈。那你看一梦都已经这么补水了，为什么他的皮肤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每天又敷两片面膜呢，对不对？ 嗯， 那这个怎么办？ 我建议就是说在上妆之前还是要多做一些保湿的工作，就是水乳霜的话必须要做，就是水乳霜必须要擦的。 嗯， 然后 对，那你今天上妆前擦水乳霜了？ 当然擦了， 擦了之后还这样？ 擦了。 乳液的话一定要多擦，然后就还有就是主要是你上底妆的时候一定要实一点，要把它压到皮肤里面，不然的话容易就是浮在上面嘛，也容易起皮，就是说要用粉底刷还有用手指。然后、就是、 我今天对于我来说这个化妆是一场噩梦。 噩梦。 在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想，我说天，我说我要把妆卸掉，然后我的同学就说你神经病啊，你刚化完你为什么要卸，他说挺好看的，我说你看我皮肤现在一个纹一个纹的都是干出来的，我说、他说你等会儿不录节目吗，我说不行，我说我要卸妆，他说没有见过你录节目化完妆还要卸妆的，我说真的很干的很难受。 所以我就觉得哈，通过一梦的这个例子哈，可能很多女生在冬季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底妆特别不贴合， 特别 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要跟大家聊一聊哈。 是的， 对、我们得先做一个普及性的这个解答哈，就是甜甜老师、这个底妆到底包含哪些部分、然后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合适的产品和怎么来保证自己别出现这种妆，尤其在冬季、我们的前提是在冬季， 对， 好吧，先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底妆都包含哪些部分。 底妆的话就是在上底妆之前水乳霜是必须要做的，是 这是底妆前的一个准备工作。 对对，底妆前准备工作水乳霜，然后这个完成之后还需要打一个隔离、 隔离， 对，因为要与这个化妆品隔离开，因为如果说你不打隔离的话 会对 这个底妆对它会有伤害的、所以隔离是必须的，然后隔离完之后是需要打粉底，但是就是说上底妆之后你保湿工作是一定要做好，如果说你皮肤干的话、再上底妆的话当然会起皮儿。如果说就是说你的水补好了，就是说补足了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不会起皮儿的。还有就是因为上底妆的手法不对 哦， 然后就是一般上底妆的话你用刷子的话就是点压按的方法，你不要往上涂的那种，就是一直这么往里按，要把它拍到皮肤里面让它相互结合，它才就是说不会浮妆不会卡粉的那种，你一定要结合到皮肤里面，是这样的。手法也是很重要的。 好，老师已经说到了一些具体的方法，我们在节目的后半程呢也会让老师就这个具体手法给我们的详细讲解。 是的， 然后老师刚才解释说我们在首先要进行补水工作，对吧？ 是的， 我们就先从补水这边跟大家聊起哈。 可以。 刚才一梦说过，你平常生活中补水主要是用什么？选敷面膜，这日常性的补水。 这个敷面膜是日常的， 还有什么？ 是大家一定要，就是女性一定要 坚持做， 而且一定要就是尤其是这个年龄的时候， 根据这个 不停的要大量的补水。 季节也要做调整， 其实不管什么年龄都是需要大量的去补水的。 好的， 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敷面膜嘛，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敷面膜一般都是晚上睡觉前嘛， 对， 睡觉前之后敷完之后你不要立刻的去洗脸，你需要，因为我们的脸上还有一部分的精华，你可以稍微按你的皮肤的纹理稍微按压一下，让它更好的去吸收，之后再去洗脸。洗完脸之后呢，就开始可以先打上我们的这个保湿的喷雾，然后再上水，然后再上你的这个叫什么晚霜，然后包括眼霜啊、眼部锁水这些。对，就是说女人很麻烦嘛。 这是一梦所有的这个保湿的环节。甜甜老师，你觉得一梦的这个环节怎么样？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其实它一梦的这个是挺好的，就是敷面膜呀什么的，是就是说敷完面膜的话是要洗掉的，然后洗完之后要上水乳霜，然后眼霜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说最后一步就是说是敷完面膜最后一步就要我们要擦一些乳液呀什么的，是那有一个保湿霜我们是必须要擦的。晚霜的时候有一个保湿霜，然后这样才能锁住皮肤，就是皮肤里面的水分嘛，这是很重要的。 先补水再锁水。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就敷完面膜一定要洗掉，洗完之后还要继续擦保护，就护肤品是这样的。这个因为有的是它是敷完面膜就什么都不管了，你知道吗？好多是这样，这样会伤害皮肤的，所以敷完面膜要卸掉然后洗，然后再擦护肤品。 好， 是这样的，这一步骤很重要的。 一梦刚才说到的是睡前补 水，睡前。 那我想再问一下老师，白天啊，如果今天我不是一个特别要上妆的情况，今天就是一个就是正常的皮肤状态，我补水工作在白天的时候该做哪些东西呢？ 其实如果说你不是说需要上妆的话，就水乳霜也是必须的，然后就说你需要打一个隔离。 哦，就正常我们也要打一个隔离。 对，就是说，就只要你出去是隔离，是必须要打的。 隔离还有防晒，一定要是最好的。 对，对，隔离是就是一个必需品，不只要出去必须的是，因为要隔离外面的一些脏东西啊。 哎，老师是先涂隔离，然后再涂防晒。 其实隔离和防晒的效果是一样的。对，有隔离的话，防晒就不需要，因为隔离现在一些隔离里面它要包含一些防晒的效果。所以隔离，反正我个人感觉隔离它比防晒的效果会好很多。 好。 哎，那我再追问一句啊，刚才老师说隔离在冬季要选择隔离，然后就可以少不用选择防晒产品。那我们现在是在冬季嘛？ 对。 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一定会大家说出门前一定要擦这个防晒。那我们其实夏天的时候也会用到隔离，所以说我们这个隔离和我们这个防晒，我们是两选全一就好吗？那我们夏天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在两者都在用的感觉。 但是现在好多隔离就是它是包含防晒的这个效果，所以它就把它已经包含在那。其实单独涂隔离就没问题的，是这样的。因为现在 除非我们去那种海边呀，或者长时间暴晒这种情况下，我们再额外进行这个防晒的这个。 对，是这样的。 好。 好的。 这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保湿工作已经说完了。 是的。 然后该说我们正题了哈，底妆部分了。 对，底妆部分。而且说实话，这个妆前的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大家一定要牢记啊，一定要牢记。 就今天不化妆，刚才我们说那些东西你要做一遍，从头到尾做一遍。 是的，就是如果你的基底你自己的本身的皮肤很好了的话，你就上什么妆都是很完美的， 对 吧？对， 只要底子好才能挂得上去，是这意思吧？ 如果你底子不好的话，你再贵的这个化妆品也体现不出来。 就像我们今天一梦的情况，脸上开始起皮了，对吧？化完妆自己都想卸掉， 很恶心。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冬季皮肤的护理啊。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这个主题，就是怎样选择我们合适的底妆呢？ 对，是因为我觉得底妆哈，一年四季只要化妆都会有。那我们这个冬季的时候怎么说跟其他季节做一些区隔，因为大家说冬季特别特别干嘛。 对对 对 尤其是北京这个地方真的很干。 对，风 又 大，风大又干，而且冷， 是 好像所有的这种恶劣条件都汇聚在一起了。其实好像北方冬天都有这个问题。 对对 对，然后就是冬天我们选择粉底的时候，就是要选择那种保湿效果比较好的。就其实你可以看它的质地，因为那些保湿效果好，它是就是说是非常水润的那种，因为就是比较细的那一种，要选择那一种就可以。因为有的粉底是那种特别稠的那种，它含的水分比较少，有一种就是那种特别细然后特别水润的那种，我们就选择那样的就可以。粉底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夏天的时候选择干性一点的没关系， 对 吧？ 对 对， 夏天的。 但是在我们秋 冬 季节， 但是冬天的时候要就是选粉的时候就要选择那种湿润一点的，保湿性好一点的，是这样的。然后夏天的话一般就是用粉底液比较多一点， 夏天的时候。 对，不是冬天的时候。 啊，我想说，哎，怎么粉底液到夏天去了？ 对对，冬天是要用粉底液，因为它就含水比较多嘛，粉底液、粉底膏呀什么的。 气垫也 OK。 对，气垫也可以，但是反正我个人感觉还是粉底液比较好，知道吗？因为它含水比较多。 我今天用的就是粉底液，我感觉好受打击啊！ 你用粉底液时，你一定要拍到里面，你打粉底一定不要着急，你就这种慢慢的，你知道吗？然后一点一点往里面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别着急。其实打底妆是很重要的，你底打不好的话，化什么妆都不好看。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 是这样的。 所以说一梦今天的产品的选择都没有问题，问题可能是说在这个手法上不太 对。 对， 手法，再一个就是我最近的皮肤确实是很干，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也离开了北京两天，而且那几天就没有怎么护肤，就是没有怎么护肤。这个天你要一旦不护肤的话，有一天算一天，就彻底完了。真的 是属于这种一天不护肤你自己知道，两天不护肤那个家人知道，三天不护肤你不能出门上大街了，是吧？路人都会看到，哎呀，这人皮肤怎么这么差，夸张了一点啊。但意思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护肤还是每天都要坚持的。 没错，我就是给大家敲响了一个警钟，确实是这个样子。而且你有的时候恶补，你一天敷三四片面膜有时候都不一定有用，而且面膜敷多了的话会产生一个营养过剩，反而就是适得其反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首先要选对产品，还要重在坚持和合理使用，这样才能使我们这个皮肤啊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刚才老师也说了，底妆很重要，如果底妆你画不好，其他妆也上不来。其次底妆不能着急， 要慢慢来，因为底妆是整个妆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嘛。 对， 不要着急，对吧？三下五除二，糊了糊了脸就出来了，这样你这个妆肯定是不太贴服的啊。 是的，哎，那其实我想还是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当我们把这个正在上这个底妆的时候，我们一般用什么样的工具会让它更好的吸收呢？ 一般的话是用粉底刷和手，就是这两个是要结合的。 手， 对， 手 指嘛， 手不是比较不干净，或者是说， 其实说实话，就是一般好的产品都是用手指来，因为手指和你的皮肤是比较贴服的，你知道吗？对，所以它比手指其实比任何工具都好使，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的，手指和粉底刷就是它们两个相结合就可以，粉底刷就是大面积的涂抹之后，你再像这种鼻翼啊，还有这些眼角。嘴角这边你要用手去按压它，让它比较贴服就好了。 嗯， 一般就是用粉底刷，还有海绵也很，就是说这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就是化妆棉。 对，化妆棉是这样的。对，就是然后还就是化妆棉的话，你要给它喷一下水，然后让它湿润一点，上妆的时候也会有那种保湿的效果嘛。 哦，别拿个干海绵上来上妆，把水分都吸走了。 是，我们要喷一些水会比较好。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上期也聊到过这个手在化妆当中的使用啊，就是我们平常当中会用到手这样来上一部分的妆，但是前提是您得洗干净手啊。如果你手脏脏的，是吧？你这个就把脏东西直接都贴在脸上了，你这个脸妆化是化好了，这个脏东西都留在脸上，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啊。 没错， 所以用手可以，记住要先洗手。 是，这是很关键的。 对， 所以我们其实节目的这上半段主要跟大家聊的也是这个，一个是底妆如何选择，再一个就是你在上底妆之前冬天应该 如 何 护 肤，这样两个都达到了，相信你一定不会起皮的。 对，我们其实这期的节目都在聊这个话题，就是冬季皮肤太干了怎么办。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刚才以前我们都说过要选择合适的保湿品，然后要怎么用，但是一直没有提到这个话，就是坚持啊。就一梦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你一旦断了的话，可能你就要重新开始重建这个护肤工程，反而可能会影响你皮肤的状态，所以这个一定要坚持使用，这是大家一定要记牢的。然后还提到了我们选择底妆产品的时候，也要选择有保湿功能的。 对， 尤其是冬天啊，可能夏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干性一点没关系，但冬天哪怕你的皮肤是油性的也要慎重。 是的，因为冬天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夏天的时候你皮肤可能会出油，冬天的大部分这个问题就是干嘛。 对 对，所以就是择季节而去选择。也是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上半段的这个理论的一些常识对大家是有帮助的。那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这一部分呢，也是教大家 干货来了。 对，干货来了，就是现场教学大家一些化妆的小技巧，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我听了这么长时间，也给大家放松一下耳朵吧。给大家放一首歌，是许飞的《时光遐想》。 是很多看起来很大的事情，其实到最后都会被稀释得很淡。可这就是成长，不是吗？ 一场大雨的气息，眼前都模糊无情，看见云变成雨里，掉落云里的雨滴，忽然排列成岛屿，飞向那一个恒星。绽放的灵性，是光阴中飞舞的轻盈。也许单车后座的风景远去，再鼓起勇气握住你手心，穿过光，看昼夜交替，穿过风。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半点过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如果您想在网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找到我们在网上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还是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甜甜老师。 有请黄老师。 大家好， 甜甜老师。 我是甜甜。 嗯，那其实甜甜老师今天来呢，也是跟我们讲冬季底妆如何不起皮的秘诀，教你冬季如何化妆。那上半部分呢，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也是讲了上妆的几大诀窍啊。首先呢，就是你一定要做好你的妆前保湿。 对， 妆前保湿怎么做呢？天一说一下。 对，首先呢，你说妆前保湿吗？ 对， 日常的我们平常这样啊，平常呢，只要你出门啊，不管你是不是要上妆，全都要做好相关的保湿工作，相关的水乳精华这些东西少不了。然后呢，如果你觉得皮肤特别干呢，也记住可以平常多敷一些面膜。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敷完面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洗脸啊，把这些残余的精华要洗掉，否则会对你皮肤有伤害。 是的。 然后再用相关的保湿产品把你的水分锁住，这样你才去安安稳稳的睡觉，皮肤才会水嫩嫩，对吧？ 嗯，没错。哎，天一，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做这个节目也是都快一年了， 对，一年了。 你说你对这个护，就是自从做这个节目之后，你对这个化妆呀、护肤啊，有没有 增长一些知识。 我给你讲一个额外题外话啊， 好， 就是我上周有去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 嗯， 大家在彩排的时候嘛，大家可能先带一点妆，婚礼嘛，嗯，然后我一看他们的妆，我说哟，这妆谁给你画的呀？眼睛像被揍了一样，就是因为他那画的颜色和腮红的位置不太对，嗯，我就告诉他你要怎么先嘬着嘴，按照那个线条来再画那个腮红的位置，然后今天是冬天嘛，选一些暖色调，就我们节目内容完全说了一遍，就那些女生们看着我说哇，你真的是妇女之友，这你都懂。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问天一这个问题，因为他说的特别的溜啊，刚才就说到这个冬季妆前如何护肤的这个步骤说的特别特别的好。 嗯 嗯，鼓掌。 好，得给自己鼓鼓掌，这是把老师教我的东西再给他现学现卖一遍而已。 是的，那其实你自己平时也可以用嘛，男生也是需要保养的嘛。 对，自从以前老师说过我的皮肤比较干以后啊，我就开始在日常的这护肤当中，以前可能只是用大宝， 对， 就是大宝一年四季一瓶大宝走遍天下这种，现在开始呢适当加一些补水的，因为针对我的皮肤状况， 嗯， 然后好像感觉确实皮肤比以前要稍微，比如毛孔要小一点， 嗯， 皮肤感觉不那么容易起痘了， 嗯， 我觉得这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是， 嗯， 很好。那妆前的这一部分呢是这样子的，那妆在我们上底妆的时候又应该注意到哪一些呢？首先呢，你一定要选择合适这个季节的粉底，底妆，就是比如像粉底液呀，或者是气垫 BB 呀， 含有水分比较多的这种底妆产品， 含水比较多一点，尤其在冬季这个时候， 嗯， 这个是要，这个是一定要是注意的。再一个呢，在我们上妆的时候呢，需要使用的工具呢，比如像粉底刷呀和手指并用，然后呢，底妆的这个厚度呢，比如像用这个海绵也是可以的， 嗯， 然后每一个部分的底妆呢都是要衔接上的，用粉饼定妆呢也是，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步骤。 对， 推荐大家冬天的时候还是尽量用散粉，不要用那种硬的那种粉饼， 嗯， 因为会有点干。 对， 嗯， 刚才一梦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到底每一步骤该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老师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嗯， 哎，有请我们的甜甜老师，咱们一个一个说吧。刚才您首先说到我们这工具选择的时候要这个粉，这个粉，那个粉刷、粉底刷和手指并用， 对， 到底怎么个并用法？来教教我们。 然后首先就是粉底刷和手指并用，要需要演示一下吗？ 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演示，让大家知道怎么来做啊。 可以。 对，我们如果现在我们的听众啊，你们看不到怎么办呢？可以上网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直播平台啊，一直播就能在首页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老师到底怎么来用手指和这个粉底刷打造一个好的底妆。 是的，没错。 嗯， 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用这个刷子，然后把这个粉底然后就推开嘛，然后把它打到皮肤里面，然后打完之后的话就是需要手指然后再继续按压一下。 老师，你可以把手稍微翻起来，让我们这个镜头能看得更清楚。 哦，这样是吧？ 对， 好，可以。 好， 就是说用粉底刷然后这样涂均匀，就这样把它按压到皮肤里面。 它是在点对吧？它是往上 点,、就 是、 点， 不是在刷脸， 是 要那个拿刷子慢慢点。 对对对， 你是以为像羊肉串一样 刷 吗？ 刷脸 的话它是容易浮粉的，但是你就是点按压是这样的一个手法。 嗯 嗯, 嗯， 然后完成之后你还是要用手去按压一遍的，因为这样会更服帖，它不容易脱妆，是这样的。 嗯，两遍，首先先用这个涂完了我们的这个粉底妆产品之后，先用刷按压一遍， 对， 然后再用手指再按压一遍，两遍之后就会相对服帖一点。 是的， 是这样， 没错。嗯，好的。 然后那我们在脸部，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们脸部有哪些细节要注意？因为脸部有大面积和些小细节嘛。 对，脸部的话一般就是鼻翼两侧，还有眼角，还有一些唇角这里，主要就是眼角这个位置。就是说好多女生就是打底妆的时候眼睛这边不打，就眼睛的底 忽视了这 个。对对对，其实眼妆这个眼睛这个底妆很重要，因为你眼睛这边不打的话，你上眼影什么上不得上颜色的，是这样的。 哦，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你打眼睛的时候一定要都打实了。 哎，有的时候我就可能会忽略掉这一部分， 是吧？因为好多女生都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真的会忽略到这一部分， 因为它这边是比较油的，你如果不打底，然后油你再上眼影它上不去颜色的。 嗯， 所以眼睛这个部分你一定要注意， 没脱妆啊。 对对对，所以你要。 那这个部分我们用粉底刷好还是用手指好？ 嗯，用手指，因为眼睛本来就挺脆弱的嘛。 对， 就别再拿刷子往上杵了。 对对对， 是吧？这很危险。 你要用手指就这样轻轻拍，给它慢慢上妆。上完妆之后，还有就是定妆粉的时候，眼睛也一定要多放一点， 嗯， 多来点定妆粉，这样就是说是不容易晕妆。好多女生也是画眼线容易晕啊什么，就因为定妆没定到位，是这样的。 嗯， 眼睛这个部位是很重要的。 好，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首先是用这个刷子要按压式的这个涂法，其次用手指再补一遍，然后值得注意的就像眼睛、鼻翼还有嘴唇这样的细节部分一定要大家照顾到，这样尤其是眼睛部分，如果你照顾不到的话，这眼周可能就上不去，容易脱妆，所以这样就不好看了，所以这个大家记牢了， 一定要记住， 这是我们的小秘诀之一啊，就是我们的粉底刷和手指并用， 没错， 对，好， 对对对， 接下来老师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小秘诀？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底妆的厚度均匀，一定就是说底妆一定要均匀，不要有的地方很薄，有的地方很厚的那种。 嗯， 哎，为什么会涂成这个薄厚不均匀？ 是 因为它就是说，有的地方就是它需要遮瑕嘛，或者说它这里有瑕疵啊什么，它用来遮瑕，但是它会和别的地方打的不一样薄厚嘛。但是你带妆时间长了之后，比较薄的地方它就容易脱妆，然后它就整个脸色看起来不是特别好嘛。 明白了，就是因为如果你一旦这个不均匀之后，你的脸的颜色就变得这个凹凸不平。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说你如果说你用粉底液来打这个，就是粉底液来上底妆的话，如果说有需要遮的地方，你就用一些遮瑕液来用，是这样的。就是你要相对应用粉底液打的时候，你就要用遮瑕液来打遮这个底，不要用 粉底液。 对，不要用遮瑕膏，是这样的。因为粉底液对应粉底液对应遮瑕液，是这样的，然后粉底膏对应遮瑕膏。 哦，好，就听明白了。 因为好多它是遮瑕液对应遮瑕膏嘛，所以它会不融合的。 哦，明白了， 就是液与液，膏与膏。 对，您在选择这个遮瑕产品和我们底妆产品的时候，如果你用的是液态的，你就都用液态；膏态就都用膏态。 对， 你别把液态跟膏态混合起来用，这样反而的话，这两者就会可能在妆容上会有一定冲突，效果就不好了。 没错， 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厚度要一致，然后你的产品的属性要一致。哎，这是第二点小秘诀。 对，那第三点小秘诀是什么呢？ 第三点的话就是一个海绵的一个功效使用。 海绵， 对 对，化妆棉好像其实也是我们化妆品当中特别必备的一种啊，尤其是各种颜那各种形状，有棱有角的，可能画一些细节部分， 还有像小葫芦一样的那种。 对 对， 那一个挺好用的，是小葫芦。 那在我们底妆部分，这个海绵是应该怎么用呢？ 对， 海绵就是首先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要用喷壶把这一个海绵给喷湿，然后 用正常的水就可以吗？ 对，可以，就是一般我们会备一个那种小喷壶，就喷水的那种喷壶，然后把那个海绵给打湿，然后用这个海绵去沾这个粉底液去来涂这个底妆，是这样的。因为你打湿了之后，这个海绵它会比较湿润，也不会太干，就是让这个皮肤它会保持一个持续的一个湿润，是这样的。然后 那我多问你，这个海绵要湿到什么程度呢？ 是 要湿到出来滴出水来这种吗？ 不要滴水， 那是不是太湿了一点？ 对对对，是太湿了。就是一般的话，就是差不多你摸着它里面有湿度就可以，但是不要滴水，那 就 过了，就 不要拧出水，那就过了， 对 吧？ 就是太过了， 湿润 就可以了，是这样的。 好。 然后你用海绵之后，用海绵打完底之后，也得用那个，用手指还得也得按压一下，这样会更贴更服实， 是 这样的。 就 是 跟我们最开始给他提到秘诀一样，就是用那个粉底刷的时候， 对对对， 用完之后手指按一遍。今天我们用海绵再去那个上底妆之后呢，也要手指按压一遍。 是的。 总之用手指来给查缺补漏，对吧？把这个皮肤的这个妆彻底贴合起来。 局部的问题，局部像这种容易脱妆的部分，你一定要按压一下，不然容易浮的话，容易浮妆的，是这样的。 好。这个秘诀我大家记住了啊，海绵的使用，这个湿度啊别太湿了，别一拧出一股水来，你这个就太湿了啊。 是。 然后海绵用完别忘了也用手指去贴一下。 贴一下。 对 对。 而且以前我听说这个老师介绍说，这个海绵的好处在于它可以把你脸上多余的粉就直接给带走了。 对对对， 这是这样。 对吧？这也是用海绵的一个好处啊。 是的。 好，还有什么秘诀呢？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注意，就是我们打底的时候要把每一个部位都给衔接起来，因为有的。因为毕竟我们化妆的时候不可能说都一起左右一起化嘛，就是一般就从脸颊 一个部分一个部分 的来，对，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但是你化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到一起，就是说是不要让它有一个印记，因为本身脸的有的脸的肤色就不是特别均匀嘛，你打底就是让它均匀，你要记得要把它结合到一起，就是要把颜色保证每个颜色都能涂到位，都涂的颜色是一致的，是这样的。 有哪些区域是我们额外要注意的呢？ 就是发际线，还有眉毛部位、耳根，还有就是下巴和 和这一个脖颈的这个部分一定要结合， 尤其是脖颈的这一部 分，属于脸部死角的一些点是吧？ 是是是是， 首先是提到的发际线， 对， 耳根， 耳根， 然后还有这个下巴和脖子的这个交代 衔 接处。 你看看，就是这个化妆这个步骤真的是很要命的，你没觉得吗？ 对对对，好像这些细节老师尽量不提的话，我好像只能照顾到脸部 的 大部分，只能记住两个腮部是我一定会注意到的，对吧？眼睛也注意不到，发际线也很容易忘， 是 耳根这部分和下， 说了， 对，就这些好像明面上不太容易看到的部分，基本都容易忽略哈。 是的，很容易忽略。 底妆不要那么粗枝大叶的， 底妆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这些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就是连接各个妆容的一定要的打好，这样脸是一张完整的脸。 是的，我记得我有一个闺蜜啊，她有一次去那个化妆品店去买化妆品，然后那个化妆师就给她在上这个粉底嘛，然后她就说，这个化妆师就说，其实说实话，你只要把这个底妆都弄好了之后，他说你其他的甚至都可以不怎么用化， 都不怎么用化，就是底妆会让你气色已经非常好了， 非常好。然后他说其他的你可以一带而过，随便补两笔就可以。 就是我们日常的这种所谓的裸妆戏哈，就 是 底妆的重中之重啊， 重中之 重，其他部分都是轻描淡写的提提神色就好了。 是的，没错。所以底妆的这一部分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我们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这么多秘诀了，让我们老师快速给我们再总结一遍，加深一下我们各位听众的印象啊。 是的， 对吧？ 对， 首先秘诀一， 然后第一的话就是粉底刷和手指并用，是这样。然后第二是底妆的厚度一定要均匀，第三是海绵，你一定要就是学会利用海绵去打这个底妆，因为海绵的用的效果是很好的。第四的话就是注意每个部位的底妆衔接，就是发际线还有耳根还有这些就是下巴和脖颈的部位，你要把它们连接到一起，这样就是说不会看着这个妆很假，是这样的。 化妆不留死角，你才能有一张完美的面容， 是的， 对吧？ 没错。我觉得今天老师给我们普及的这个知识还是很管用的，尤其是告诉我们各种小细节。 对，很多细节是我们大家平常可能化妆会忽视的， 对，根本不会注意到的 一些小手法，就这个手指的按压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提醒大家，手洗干净了，好用着呢，对吧？ 对，所以今天的女神化妆间，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内容，也希望对您在冬季的时候有所帮助。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 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Hello, 我说大楼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啊，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说的秘密花语呢，是两个人结婚这个什么时机是最好的。 哎，这个话题呢听着挺简单一句话，咱仔细分析发现还挺有嚼头的。 当然了， 这个最好的时机，这个时机指的是相爱的时机、结婚的时机，还是恋爱的年龄、结婚的这个季节，好像每一点说成这个最好的时机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好像情况都每个点分析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先问问我们的这个今天嘉宾吧，我们甜甜老师。甜甜老师，您现在是单身吗？还是已婚？ 是单身， 单身。 哦、哎，刚好那这个问题问你也挺好。您理想当中就你自己而言啊，这个你理解的结婚最好的时机是什么？ 对， 但我个人感觉是三十岁， 女生三十岁 是一个年龄的界限。 对，就我觉得是年龄上三十岁、二十八九岁是这样的。 为什么在这个年龄就合适呢？ 因为我觉得太小的话就是不成 熟， 你知道吗？ 会很冲动。 对，三十岁这个年纪的话，会觉得会相对成熟一点，可以承受一些婚姻的一些，就是说他的一些压力吧，可以承受了。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二十四五的这种，或者说十八九，觉得很小，自己还是孩子呢。就是 十八九还没有到我们的法定婚龄，所以他们是不允许结婚的。 对 对，可能至少要二十二岁以后才可以。 对对对，是这样。但我也感觉那个年纪有点小， 有点小，就是刚出校门的学生的年纪几乎就 是。对，还是要成熟一点会比较好， 在社会上历练 一 下。 对对对，是这样的。 哦，我们的甜甜老师认为在年龄角度是三十岁以后的女性可能更适合。 30岁， 一梦也这么认为。 其实你看我们父母那个时候， 他们好像不到三十就结婚了。 他们不到30，可能也就是我这个年龄就已经结婚了，22岁、23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女生30岁结婚的话，包括你在生孩子，我会觉得 有点晚， 对身体会有一点不太好。 对， 因为女生生早一点孩子，这个恢复的会比较快。 是， 所以你觉得最合适的这个年龄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最适合的年龄是25岁往上，29岁以下。 我明白了，其实我们的两个人观点是这样，一个是心理层面的年龄，从心理角度上说，你在社会上有过一定历练之后，您是对这个人际关系、社会压力，尤其对婚姻的各种状况， 是 你是有足够承受力的。 没错。 一梦的观点是说，从这个生理健康的角度，认为越早结婚的人呢，可能对于孕育下一代来讲，这个身体条件更适合。 是，当然了，我觉得这个结婚嘛，它肯定不是请客吃饭， 那么简单， 我觉得它是。具体的，不过再具体的一件事儿了，就是完全是两个家庭去结合。 对， 我觉得咱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优雅的去当这个听众，但是如果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这个日子啊，就需要一点一点一点的过了， 由听众变成节目制作者了。 没错，会很累的。所以我觉得甜甜老师他说的也是很正确的，当我们不够成熟的时候去选择了婚姻，是对整个两个家庭，甚至对两个人，甚至对两个人孩子都是不负责任的一个状态。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大家认为合适的结婚年龄。 是的， 我把这个问题角度稍微变一下，咱们讨论一下啊。 好， 就是你们觉得恋爱多久就可以结婚了呢？也先生，我们的甜甜老师来说一下啊。 我觉得最起码是2-3年以上。 为什么呢？一年结婚不可以吗？ 我觉得一年算闪婚吗？我觉得是 不 是？我觉得一年的话还是了解不是特别透彻。我觉得还是就是说2-3年会更加了解一点而已。 那5-6年呢？ 那有点太长了吧？ 是， 觉得2-3年是合适的， 2-3年是差不多的。但如果说一年的话，反正我觉得太短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那种。 好，这是一类观点啊。听听我们一梦的，你觉得多长时间结婚合适？ 我觉得多长时间结婚都合适， 就只要是对的人就行。 我觉得对的人，而且一定要看缘分。 怎么讲？ 就是看缘分嘛。就是 每段恋爱你都觉得是缘分到了呀？ 没有这个东西吧。不一定，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看缘分。你想谈2-3年再结婚，其实 人家求婚求早了是吗？2个月就给你求婚了。 其实没准到时候如果你们真的这个缘分到了，根本就不是2-3年这么回事儿。就有的时候你思想会变的。 其实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吧，可能这是一个作为男性角度的观点。我不是不认可甜甜老师，甜甜老师说2-3年，在我看来2-3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们在一起可以经历更多的事儿。但是如果回归到这事儿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时间可能不是唯一的考量刻度，对吧？两个人共同经历了足够多的事儿，你觉得两人关系足够稳定，可以步入婚姻了。我觉得对于时间这个角度可以稍微放宽一点。 对， 比如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时间不算长，客观讲，但是我们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起起落落。 是的， 比如说经历过毕业，经历过求职，或者是经历生活上一些变故，两个人一起相濡以沫走过来，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也可以步入婚姻了哈。 是的。 但反过来，如果大部分人没有经历过那么山盟海誓，对吧？轰轰烈烈的感情，就是日常的小日子，可能需要2-3年去逐步了解一下。我有个感觉，就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旅游，对于情侣来讲就是个特别大的挑战。 旅行， 对吧？因为这本来是个特甜蜜的事儿，但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见到情侣当中，在旅行当中吵架的特别多， 而且 规划行程， 对对对，而且 到各种现实情况的处理。 是，人家说这个，如果你看这个人适不适合跟你结婚，你跟他旅一次行就知道了。 对，所以就说有这样的事经历之后，你可能从更多角度去判断这个人适不适合陪我走完我的后半生，再做这个决定。然后年这个时间，反正在我的角度上看，好像不是那么规定的那么死，也不希望谈5-6年，也不是说一年在我来就觉得短，还是要看我们这个经历事情的程度，让我心意上面觉得，哎，这个人可以步入婚姻了。 是， 就是有那么一瞬间，你觉得我特别想跟他一起生活。有那种冲动了，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是对的， 就是这个时机是对的。而且在我们选择婚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就是记住吧，这个婚姻呢，它意味着一个责任、牺牲还有包容。 好， 所以就是一定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对，准备要做好。 对，当你选择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他不一定是长相多么的突出， 可以很突出。 我是说假如啊，就是 我说这个人如果不是长相很突出，或者他不是什么奇才，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庸俗的人。但是你要跟他过完一个， 我们说他是普通 人 好了，不能说是个庸俗的，是个普通的人。 对，跟他就是过完这个普通的一生。 最后一个问题啊，问一下两位，你们觉得求婚重要吗？就这个求婚那个仪式 不重要？ 你这么快就说不重要了？ 对， 在你眼中就是求婚可以没有，只要他是对的人就可以。 就是这个一个是对的人，对我的心是真的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求婚过程，就说我嫁你 ，OK？ 是。 但我都可以跟他求婚啊。 你也很前卫，不错。甜甜老师呢，不想跟你聊这话题。甜甜老师呢，你觉得求婚仪式对你来讲重不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呀。 为什么？ 这是一个仪式嘛，就是我觉得仪式感很重要的是。 所以你希望他有一个很浪漫的求婚仪式？ 对对对，就是说我，就是我，就是说你怎么说呢？就和你结婚，就是说。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仪式的，因为我觉得这才算是比较正式的，你知道吗？ 你希望是那种很私密的那种求婚仪式，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有经过策划的那种？ 还是私密一点比较好。 哦，你不喜欢大庭广众大街上求婚？ 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 但是私密的你也需要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仪式。 对，我要有这一个仪式呀，就是说可以，就是说许多年之后我也可以回忆一下嘛，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嘛。我觉得这还是很。就是说个人想法吧， 是，对对， 又是两种观点啊，一种是觉得仪式感还是要有，一种是觉得只要对的人其他都无所谓， 对的人 我给你求都可以， 对，是这样子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好像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啊、 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对， 对，但是可能从一个男生的角度来讲，我个人是倾向于花心思准备一件这样的仪式，因为我觉得生活本身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婚姻也一样、我们不妨把自己这个婚姻当中给自己增光添彩，若干年后我们手拉着手慢慢聊的时候还有多一点回忆，所以这个观点我可能更倾向于我们甜甜老师的观点， 是的， 就是给生活中多一点浪漫，多一点惊喜。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也不是说要非要讨论个你对我错的， 对， 这样子的， 就是不同观点大家来想把自己的理由说清楚， 是的， 看看每个人的选择是为了什么，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结婚不是因为年纪到了，而是因为深信不疑。 哎，这个话我觉得说得好。 对， 不是因为年纪，而是因为终于遇到你。 对，所以还是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对，所有的新娘子记得收看我们的化妆间节目，让你越来越美，永远保持爱情的甜蜜。 是的，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啊，希望我们的节目给你带来一丝的暖意。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也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感谢我们甜甜老师来我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甜甜老师。 对，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酒吧二活力榜，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是一梦， 我是天一。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Yeah,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s, pick your pearls,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